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暗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，大家好，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，今天多中高云，扩散条件比较好，空气清新，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。目前空气相对湿度在20%到30%之间，还请大家要注意多喝水，及时补充人体水分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，北转南风三级转一二级，最高气温1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徐芳和朱永杰解救了张平化，进了桃花沟，来到桃花庄。徐芳也没隐瞒，就把燕王丢了前后的经过向他们爷儿俩说了一遍。老头瞅瞅他儿子张少山就一愣，徐芳那眼睛多好使，看他一停顿就知道有话，但是还不敢说。怎么的，小兄弟，有话说嘛，咱们都是自己人。 徐将军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说啊，燕王千岁在什么地方，这我可不知道。我就知道一件事儿，在我这桃花沟往正北了走，有一座大山，是明凤山的主峰，叫金斗山。金斗山上有几家寨主，这头把金交椅总辖大寨主，外人送号赤发龙神，叫冯奎章。冯奎章有四个儿子，冯云龙、冯云虎、冯云彪、冯云汉。现在这老冯家父子整个控制着明凤山呢，手下能有10000多人马。听说他们怎么的，还要造大旗，还要造锣鼓帐房，听那意思也不要推倒谁谁谁，他自立为王。另外呢，上他这山上来的人，和尚、老道、尼姑、外国人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他我为什么清楚呢？因为我们这个桃花沟是个咽喉要道，往来的人多数在我们这儿打尖。您明天白天就看清楚了，我们这儿好几座店房呢，有很多人向这打听路的，因此我从侧面得知这个消息。我方才是这么想的，是不是燕王千岁能与明凤山的泽寇有关？但是又怕没在那儿，因此我吞吞吐吐，不敢说。朱永杰呀，把酒杯一蹲就站起来，这可是重大发现。那么请问少庄主，你跟这明凤山有什么往来吗？ 没有，没有啊。咱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， 怎么能跟贼人往来呢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说他现在是山头站住了，手下人马也多，咱也得罪不起，官军也不敢抄山了，如今这成了三不管的地方，他就成了气候，因此咱也不敢得罪他。这冯家父子呢，表面上称为公道大王，说好狗护三林，好汉护三村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所以他手下的人一般都不在明凤山作案，如果是作案的，那都是外来的打野神的黑道上的朋友，像我爹遇上这个，那都不是明凤山的，那都是一般草寇。另外冯家父子呢，都是公买公卖，你比如说吧，摊派粮要款都是公平合理，也不瞪眼也不发威，上我们这征集粮食来，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，我们送去牛羊，他也加倍给钱，就这么的，我们是互相利用，他也不愿意得罪我们，我们也得罪不了人家。哦，朱永杰跟徐芳一咬耳朵，这么办吧，现在啊咱俩也没事儿，不如就到明凤山溜达溜达，看看这冯家父子是干什么的，与燕王的丢有没有关系，如果燕王在这儿当然更好了，要不是他们干的，咱没有功夫捅马蜂窝，干脆咱们再另想主意。可他俩这一小声说话呢，张家父子听见了，张平话把椅子往前拉了拉，二位，老朽本不该多事，但是我查两句啊，因为你们二位是恩公，我得另眼看待呀。你们二位方才商议，是不打算进明凤山呢？对呀，我们打算去看看，找找王家千岁的下落。不行，不行啊！我也不怕你们二位不爱听，那是龙潭虎穴，那可去不得。我儿经常跟我说，现在明凤山修的，外头有外罗城，内里有石头城，一步一个消息，一步一个埋伏，那是铜帮铁底，天罗地网。方才婉儿也讲了，他们跟许多外国人都有关系，有些蓝眼睛黄头发的，带鹰钩鼻子的，嘴里说话打嘟噜的，也经常上山上来，一来就给他们送来不少东西，据说还有连珠大炮地雷等，惹不起呀！你们二位啊，往那一溜达是凶多吉少，虽然你们有能耐，这玩意我也担心。罢了，我老头啊，你这心还是不错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我们要不亲自去看看，怎么能知道燕王在那儿或者不在那儿呢？刚说到这儿，张少山说话，爹，二位，我出个主意，如果二位相信的话，明天我替你们上山去看看。你替？怎么回事？有这么个原因，山上啊现在又要粮又要草，三天以前给我们桃花沟下了个通知，要500车草，另外要200担粮食，如果有牛羊那就更好了，让我们7天之内送进大山，送进去巡捕寨就付钱，现在我们正在给征集，已经如数征集好了，还没有时间送，是不是利用这个借口，我以送粮为名进一趟明凤山，打探打探燕王在那没在那，那就省着你们二位去冒险去了。哎呀，这倒是个好主意，哈哈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我少庄主，我不是不相信你啊， 你没见过燕王，你怎么能知在哪儿没在哪儿？再者一说，这是军事绝对秘密的事儿，你怎么能打探出来呢？还是我们跟着为妙，他怎么你也去我们也去才哈的。哎，小矬子眼睛一亮，我说你带多少人去？ 那不一定，那没有死规定。东西要多了带的人就多，东西少了带的人就少，这玩意儿山上也不给做规定。 那好了好了，明儿个我们俩跟着一块儿去，把我们俩化化妆夹在人群之中，让他神不知鬼不晓，我们进了明凤山，到了山上你甭管了，这事儿交给我们俩了，你看怎么样？ 哎呀，那可太冒险了，那要去了， 哎，别的甭管，你先别担心我们，你胆儿小不吧？你敢不敢吧？你要怕受我们的株连，我的话算白说，要不怕你就这么办。 我不怕，方才我没说吗？我爹是二位给救的，没有你们二位帮忙，我们家败人亡了啊！这点小事我还怕吗？爹，您说呢？ 对，对呀。要如此说，这还真是个好主意。只是化什么妆这事儿不太好办的。 徐芳说：“这您不用担心，我在化妆上得成了有两下子了，准保让外人看不出来。” 他们边吃边商议这个事儿，简短解说：鸡叫了，得睡睡觉啊。张平话说：“有话咱明天再说，赶紧休息吧。”命人把残席撤下。给屋子收拾好了，让朱永杰和徐芳进屋休息。这爷俩也回了屋，咱不说。等朱永杰跟徐芳到了屋，两个人一咬耳朵，看来张家父子完全可以信赖，绝不是歹人。至于明天化妆怎么进明凤山，两个人得好好研究。一直到窗户纸都白了，这两个人才睡去。好，这一觉睡得日上三竿呢。朱永杰先起来的，揉了揉眼睛，下了地，把衣服穿好，一推徐芳，小矬子也起来了。 哎呀，好睡好睡，哎呀，咬死完腿疼啊！屋里一有动静，人家爷儿俩早在外边等着呢。 恩公，起床了 啊！起来了，起来了。 门户开开，这爷儿俩把他们接进大厅。洗脸漱口，把水沏好了，在这陪着。时间不大，早饭做得了。等吃完了早饭，研究正经事儿了。徐芳就问：“ 我说少庄主，你考虑好了？ 考虑好了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往四上山呐，我都带着几个小书童。这您别生气啊，由于您个头不高。”是不是能扮作小书童，您就在我身边左右，这个就能混进去。另外这位呢，长得相貌堂堂，最好能装我的贴身保镖，把这衣帽都换一换。无论如何别让人家看出破绽来。 哎，好主意，咱就这么办，先咱化上妆试一试啊。 说着话，这两个人化了妆了。朱永杰长得相貌堂堂，装个家人也好，装个保镖也好，没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只是把帽子往下拉一拉，帽摊儿叫他大点儿。朱永杰再注点一低着头，绝不会被外人发现。唯独这徐芳化妆这小书童啊，大伙全都乐了，他不像啊，从背后瞅确实像个小孩，一瞅前脸满脸都皱纹，哪有这样小孩，赶上小老头呢。 这徐芳说甭管啊，我呀找顶大帽子，我脑袋还小，往下一戴，我把这脖子再往里缩一缩，露着不大个小脸儿，一般人不会注意。你那个头大，我经常在你身后头再磨蹭点儿，只要混进山口，那你就放心吧。 那好吧，那咱就一言为定了。什么时候咱起身？ 你说呢？ 中午就得起身。 争取天黑以前咱得进了山呢，要不就不好办了。 哎，对了，越天黑到那是越好，那你下去准备吧。 张少山下去把粮草都装上车，另外在桃花沟选出不少老板和佣人来。这块没外卖，老张家家族都是当族的人，都是一条心呐。尤其这爷俩又是这的庄主、少庄主，说话是算数的。长长的一溜大车，还有扁担队，能挑的挑，能抬的抬。后边特别还赶了几十头牛，赶了百只羊，这个队伍里里拉拉能有半里地长啊。都准备完了，回来接徐芳和朱永杰。此事只有张宅的人知道，外人不得而知。一离开老张家门口，整个变样了。徐芳一句话不说，就是个书童。朱永杰也夹在人群之中，该干活干活，外人上哪知道去。张平化嘱咐儿子多加谨慎，老头子提心吊胆在家听信，咱不说。张少山认凳办案，飞身上马，为了防备万一，挎了口刀，带了条花枪，把马鞭子一晃，起队起队，往往往，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起了身了。朱永杰和徐芳一边走着，一边心里的思想，但盼燕王能落到明凤山，如果这次再扑空了找不着，往后麻烦了。而且他们掐手指的一算，燕王从丢那天到现在快20天了，这人还在不在人世都两说着。哎呀，想的是他们心里跟开了锅一样。日头往西转的时候，徐芳抬头一看，远远看着山口了。好嘛，到了近前这才看清楚，这两座山口真是鬼门关。山头上旌旗飘摆，影超超看着人了。两个山头横架一座天桥，在天桥上有巡风放哨的喽啰兵，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将难进啊。在两座山峰的前面挖了一条沟，这条沟长了下有几里地，宽了下有3丈，深不见底。吊桥人家挑着呢，不放下吊桥了你根本过不去。张少山一行人马刚到了沟边，被天桥上巡逻的军兵看见了，双手拢在一起，人家就喊：“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再往前来，要开炮了！” 远军！ 张少山把司将带住，马鞭挂好了。哎，弟兄们，大家不要误会，我是桃花庄来的，免贵，我姓张，我叫张少山。给你们寨主爷送粮草来了。有的喽啰兵认识，因为一年呢得打几次交道。少庄主来了，赶紧请进，我们这就放吊桥。弟兄们都自己人放吊桥。有人一摇这辘轳把，滋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，咕哒当当当当。吊桥放下来了，这块巡逻放哨的小头目单手提着鬼头刀也到了对岸，来到张少山马前，笑呵呵一抱拳：“少庄主挺好，哎呦，托大家福，挺好挺好挺好。”张少山甩灯下马，小头目往后看看，嚯，送了这么多东西，还有牛羊，可不是吗？我要见你家寨主，把东西如数献上。嗨，我们寨主爷正等信儿呢。庄主跟你说吧， 人家其他的地方早把东西送来了，你们桃花庄落了后了。 是啊， 因为这两天我家里有点事儿，我爹刚从瓜州回来，因为这么耽误了几天。 没说的，没说的。往里请吧，往里请。 说着话，车子过了吊桥，一辆挨着一辆，紧跟着把牛羊也赶过吊桥。单说张少山进了外罗城，把这树木往上一献，让这头目得过过数啊，多少粮食，多少头牛，多少只羊。这头目经过验收之后，把一切手续给办完了。少庄主，一会儿您就到巡捕寨来开钱，寨主爷关照，今儿个给双份，一斤粮给两斤的钱，一头牛给两头牛的钱。嚯，寨主爷怎么这么大方？哈哈，我们山上有喜事儿。另外，少庄主，你算来着了，今儿个你可别走啊，我们山上要开英雄大会，今儿个要大请客啊，您算来着了。徐芳闻听，心里就一动，无缘无故他们开什么英雄会，为什么请大伙吃饭？他那心里头胡思乱想着。单说少庄主张少山跟巡捕寨的小头目打过招呼，这小头目挺客气，少庄主您稍后片刻，容我们给寨主爷送信儿，亲自来接您。 不不不不， 我知道寨主爷忙，我们都不是外人，我自己进去就可以了。哎呦，那多失礼。那好吧，弟兄们，你们把守城池，我陪着少庄主往里边去。少庄主，请，请，请。说话之间，张少山跟这小头目连说连谈，就往里边走。徐芳和朱深在后边跟着。在这一路之上，两个人可没闲着，眼睛看着，脑子里画地图，从哪儿进，从哪儿出，这块是怎么设防的，一共有多少兵力，尽可能的坐在心里头有数。倘若燕王千岁真在这儿，我们要救人应当怎么救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顺着盘山道就来到明凤山主峰的半山腰。这个地方群山环抱，是一块盆地，哎，地势较为平坦，中央大寨就修的这地方。本来这个地方原来有一座大庙叫古刹玉佛寺，现在把玉佛寺改了，就变为明凤山司令发号的总机关了。经过大兴土木，修了前八寨、后八寨、左八寨、右八寨，外加中平八寨，占的地方还挺大，这块人还密集啊。徐芳他们跟着往里走，穿过两道大门，正中央进了中平大厅的院子，门上有八名削刀手。一看小头目领来的人，不敢阻拦。进来院了，这小头目一笑：“少庄主，稍后片刻，容我通禀。”张少山带着人就站这儿了。等了片刻之功，就听见大厅里头有人连说带笑走出来了：“客人在哪里？”回寨主爷，就在院里头等信儿呢，戴某观看。啪，搬竹帘子，有人给撩起来了，在里边一闪身

新北京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